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有些人尤其是上了年龄的一些听众朋友啊，经常呢有腰膝酸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一会儿腰疼了，一会儿腿疼了等等啊。当然到医院去检查呢，有些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就会说啊，实际上可能是肾有问题。那有些朋友就说了，肾呢是先天之本，这个腰腿疼啊怎么跟肾有一定关联呢？他不是特别理解。 我们在中医里边啊，谈到肾这个生理功能的时候呢，我们说肾载体合谷，荣止其华在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肾脏在我们这个肢体上面啊，表现的什么？它主管什么呢？它主管我们的骨骼，然后它这个精华啊，还有它这个精气啊，它在外在的表现上，它可以这个荣养我们这个牙齿。那你要看这个，就比如说在中医这个望诊里边，你看这个人肾气充盈不充盈，阴阳亏损不亏损，你看哪里？看头发。如果这个人的这个头发这个有光泽感，就说很有这个营养滋润的那种感觉。有些人不是干苦嘛，那个头发干巴巴的，那个萎萎的那种感觉，这个我们都是从肾脏来看。你看我们现在中老年人这个更多的是感觉这个腰痛，腰痛当然如果说啊，我们现在能明确，到医院一诊断，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你看它是我们就知道具体这个结构了。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椎管狭窄是因为你腰椎间盘的这个膨出，最后导致这个腰椎管这个狭窄了，你导致这个疼痛，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呢它还是从五脏来调整的话，还是要调肾脏。那么有些人说我没有腰椎间盘突出，我也没有椎管狭窄，我也没有这个椎间盘膨出，那我这疼痛，你看我们医生说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这个腰肌劳损，第二个呢就是说腰椎突啊综合症，再有呢就是这个梨状肌综合症，主要呢它有这些表现。那你说这个你要营养它，你要从内脏治本你去调整它，从哪调呢？那这会儿就应该从这个肾脏去调整。你看我们说这个慢性腰肌劳损啊，有些人是表现的是这个背部腰背部，一个有些人表现是腰底部，就是我们这个腰椎到这个底骨，就是这个说通俗的就是屁股的上半部分，感觉这一块呢胀痛钝痛，腰部这个酸胀无力，常常呢就是因为这个劳累以后，它这个明显的加重，休息一下睡一会儿，或者撑撑腰放松一下，它这就减轻了。很多人呢他不能坐的时间太久，站的时间呢也不能站的太久，不能够这个什么反复的这个弯腰多了他就受不了。而且他不管是坐着还是在那站着，他要不断的这个更换他这个姿势，调整一下他才能舒服一下。有时候你看有些人坐在那儿或者站在那儿，他就总是用他这个拳头去扣击他这个腰部， 扣一扣，扣一扣，把那种麻木感，好像拿这个拳头打一打，哎，放松他这个肌肉，缓解这个疼痛。再有些人呢，哎，尤其这天一冷啊，一寒冷以后，哎，他就难受，他弄一些这个温热的东西放在这个局部，他就这个哎能舒服一点。那你遇到这个天阴降温，就这寒气加重的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尤其遇到这个阴雨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风寒和这个潮湿这个湿气加重以后啊，哎，刚才说的这个表现呢，就症状呢就会加重。那么像这种慢性腰痛，睡眠的时候呢，喜欢什么躺着呢？喜欢这种仰卧位，而且多把这种腰部垫高，有所这个依托的话，维持这个生理这个曲度。我们说这个腰部这个生理曲度不是向前凸吗？哎，你这个仰卧以后把下面垫一点，这就是符合这种生理这个弯曲。这样一垫，哎，有些人就能够缓解这些症状。那这个慢性，尤其这个腰肌劳损，它这个体征呢，一般来说没有特殊的变化。那么有些患者呢，就是他会出现一侧或者两侧这个竖的这个肌肌呢僵硬，肌肉呢失去了正常的柔韧度，而有这种压痛感。哎，你去拿手摁一摁呢，这就疼痛，它比较有这个疼痛。这个呢，通常是我们说的这个腰肌劳损。那你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第三，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那像这一类的人，他这个表现是什么呢？他一般是这个腰的这个一侧或者两侧这个疼痛程度呢，这个轻重不一，主要以这个慢性间歇性疼痛、酸胀部位这个广泛。你具体说哪个部位，说不那么准确，就是那一块疼痛，都是这个间歇性的，就说哎，疼一阵子，不疼了，过一阵子，他又疼了，也是这个劳累以后或者早晨起来弯腰直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这个比较重，哎，稍微活动一下，它又有这个减轻。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要维持一个座位，你这个一个姿势维持的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呢，它这个疼痛呢，就像这个臀部和这个大腿这个外侧或者这个膝关节这个外侧啊，就感觉那一块放射到那一块，它有所疼痛。那你像这个第三腰椎横突呢，有这个局限性的压痛，有时候可以你摸的时候呢，压的时候呢，可以摸到这个纤维软组织这个硬结。腰椎活动，一般是这个正常的。如果我们做这个体征检查，哎，直腿抬高这个实验，哎，没有放射性疼痛，也没有这个神经根这个受理症。如果我们在临床上你去拿这个X 线这个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第三腰椎突这个过长或者那个左右这个不对称。如果做这个生化实验室检查呢，这个呢没有什么这个异常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三这个腰椎突啊，这个横突这个综合征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它也属于这个慢性腰痛这个一种。在我们慢性腰痛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梨状肌这个综合征。梨状肌是在我们身体哪一块部位呢？梨状肌呢，它这个起始于啊这个骶骨，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当然就是我们摸是摸不着的。这个肌纤维呢经过这个坐骨大孔向外，哎，抵制于股骨大转子这个后内侧，是我们这个髋关节外旋的主要肌肉，受这个骶冲神经支配。梨状肌这个综合症呢，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这个髋关节啊，就是我们有些人说胯关节过度的外旋或者外展或者这个蹲位站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梨状肌这个突然收缩或者这个牵拉而损伤，这样呢就可以导致这个梨状肌肌腱这个撕裂、渗血和这个水肿产生的这个炎性反应，可以周围组织发生这个粘连，促使这个 肌肉形成保护性这个痉挛，刺激相邻部位这个组织和这个神经。那么你看一般这个表现上有什么呢？这个表现就感觉到这个臀部，有些人他腰也没太大问题，他就是感觉他这个臀部酸胀疼痛沉重，自己感觉呢这个疼痛的这条腿呢感觉好像比这个正常这个腿短了一点，行走的时候呢有点轻度的那个跛行，有时候呢我们疼痛的患部这个疼痛啊，向这个大腿的后侧和这个小腿的这个外侧放射，皮肤呢感觉这个就是我们说感觉神经，就是你挠一下呀扎一下呀，感觉这个减退。那么对于严重的患者呢，臀部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像那个刀割一样或者那个烧灼一样，这个臀部感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用力或者咳嗽的时候，因为这个负压增高，这个时候咳嗽一下，这个就会感觉这个疼痛加剧。那么双下肢呢不能伸直，患者呢通常因为这个疼痛经常是晚上睡不着觉。那么时间久了呢，就是患病那一侧啊，那个腿部这个肌肉呢就会出现这种萎缩，肌力这个下降。检查的时候呢，腰部你去按那一块，它没有这种压痛啊畸形啊，就是这个同时呢感觉这个活动不受限。那么梨状肌部位有这个压痛和这个放射痛，局部可以促进这个条索状这个隆起。如果我们这个髋内旋内收受限，这个时候就会加重疼痛。梨状肌这个张力实验呢，它会呈现出这种阳性。那么患者这个直腿抬高呢到这个50度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但是超过70度以后呢，反而这个疼痛呢它就会减轻。这个呢大家老说这个腰痛，一到临床一说慢性腰肌劳损，这个医生就这么一说，其实对于慢性腰痛来说，刚才说的有这个腰肌劳损，也有这个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还有呢就是这个梨状肌综合征，这个呢就是主要慢性腰痛由这些问题这个构成。那对于这一类人群，我给的这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益肾气，调肾脏的这个阴阳，然后我们同时给予这个骨营养这个素进行这个补充，这个呢既符合中医这个调脾调肝调肾，它都是主宰着我们这个骨骼肌肉精健，是吧？你看这个，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个调这个肾呢？我们说肾在体合谷荣齿其华在发，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肾经啊，它具有这个生髓而重养骨骼这个功能。你像《黄帝内经》这个阴阳一象大论就说这个肾生骨髓，那么骨骼的发育是形体发育状态的标志之一，它由这个肾精重养，由这个肾气呢推动与调控，肾呢藏精，精生髓，髓居这个骨中，那么骨骼赖以它呢生长发育，那么肾精充足，那么骨髓生化有源，髓以养骨，这个则这个骨骼间隔有力。如果说我们这个肾气不足，骨髓生化无源，骨骼失去了营养，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骨软无力，以及我们老年人这个骨质这个脆弱，容易出现这个骨折。你像那个其中它荣齿就是说它这个精华呀营养啊充分不充分呢，主要在牙齿上表现。另外呢，你像有些人这个头发这个枯萎啊，早脱早白，这个那个就是表现出那个未老先衰这种征象呢，都是由于这个肾气不足。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腰痛，今天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啊，我们都应该去从这个肾气上、肾精上、肾阴阳上去这个调理和补益，就会有 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嗯，那么刚才呢，张主任啊，非常全面的讲了讲骨关节疾病当中慢性腰痛的一些各种症状啊，大家可以根据刚才这个内容呢，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腰痛的症状是什么，如果吻合的话呢，真的听张主任的，就是应该从调肾入手，因为肾呢是主骨生髓的啊，它是主骨的，因此呢，从调肾入手的话呢，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具体的问题呢，还要具体分析啊，咱们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将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时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其实呢，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呢，往往会落入一个误区，就是头疼的医头，脚疼的医脚啊。那么好像呢，疼完了以后治完了，哎，有所好转，过后又开始疼了，就总是这么循环往复。那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也知道哈，就是说，在解决他这个症状的同时呢，也应该从补肾入手，可能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是，你想这个中医它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两个，它一个是整体中医整体观，另外一个就是辨证论治。中医的整体观就是人体你是一个，你看着你四肢百骸，然后这个形体啊，这都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但你要想一想是谁在支撑你这个东西。 嗯， 还有一个辨证论治呢，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的我们骨关节这个疾病来说，我们拿现代医学，哎，你是炎症，你是一个这个骨营养不足，你应该去补，但是你也去补了，你也去消炎了，你也去打封闭针了，你也甚至是做完手术了，可是你的疼痛为什么不减？你的炎症为什么明明知道是一个炎症，为什么你就使劲的去抗炎？这个炎症就是消不掉，这根源在哪里？那 就是我刚才说，你从这个濡养它这个板的这个脏腑这个功能下降以后，濡养它的能力弱了，那你抗炎能力就弱了。我们这个抗炎除了你要靠药物去抗炎，更多的就是我们反复在节目给大家讲的，你人体自愈能力，你自己那个抗炎能力你要不足，纯粹靠药物你是补不上去的。你说你这个腰这个困痛没有劲儿，哎，我们说是这个劳损了，可是为什么那一块容易损呢？就是比如说脾脏这个水谷之精华，肾气不充盈，肝的主精金这个管理这个能力它下降以后，哎，我们弱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慢性骨关节疾病，不管是你今天膝关节，还是你的脚踝关节、髋关节，还是这个腰椎，还是这个肩周，还是肘关节，这些出现了问题，你除了你在这个去急着治其标嘛，在缓解你症状，你不管你是去牵引呀，你还是去按摩呀，你还是贴膏药呀，你还是去用这个红外线去电烤呀等等，你这个不疼痛以后并不代表你好了，你这里边的濡养，你这个支撑，你这个脏腑，我们说你要去调脾胃，调这个肝气，调补益这个肾气，这样呢你就能，我们说从本上能得到一个根本上的康复。那你在我们在这个健康管理方案这里边，我们说首先不要丢失这个物质基础，这也就是符合这个中医里边这个脾在体和肉主四肢，在体和肉，我们肌肉你没劲儿了，你想你那个关节那一块能有劲儿吗？你那个容易康复吗？所以我们先不要失去物质基础，运用这个思想，我们补充这个骨营养素。在这个讲气，肾气，肾气，难道是肾脏那里有空气吗？不是这个意思。中医讲这个气，一个就是通过肾脏这个布散作用，把它管理这个骨骼这个营养物质呢，它是通过肾脏来主管的。哎，我们把肾气，它既指这个物质基础，也指这个功能这个调节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用这个金盏花把这个肾气补上去，你就会感觉，哎，你相对充实了，感觉这个没劲儿的，哎，你感觉有劲儿了，你那个慢慢不能动的、走不动的，你慢慢扶着东西，你可以走了。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就是益肾气，这个基础。 所以呢，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今天真的是开窍不少。就说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你在积极在控制你的症状的同时，也就是说呢，最起码先不疼了啊。在这个时候呢，要积极的从本上去改善，比如今天您说要去调肾啊，肾是主骨的，那也给大家出了很多的主意。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别忘了早晨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因为呢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年朋友大把的人都在哈， 没错，这个 困扰大家的生活，对， 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你到这个年龄只是轻重而已。那么有些人今天已经有时候咨询我的时候啊，有那个痛苦的感觉，你看有时候这个蹲不能蹲，坐不能坐，卧不能卧， 没错， 实在是痛苦， 特别痛苦哈。所以像这些人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会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那另外呢，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有一个5天3夜的延安之行啊。这个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啊，很多朋友特别想去看一看，这回机会来了。但是呢，我们只有40人的名额，所以大家呢赶快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那么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祝您好运，能够报上名啊！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